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okay, 回嚟最後一節的尼敦道證交所，今晚有李世民傍住我啦，咁一起主持個節目啦。咁啊，即係我哋今晚個標題係乜嘢啊？阿健係啦，逆權大戰啦。OK， 即係你專登咁改個權，你而家拳頭拳頭啫，唔係真係飛機大炮，真係開槍啊！但係咧，呢、這個《環球時報》早幾日講啦，就話咧，而家西太平洋嗰度只係得一隻航空母艦是 operational 嘅啫，即係行緊嘅，就係我哋嘅遼寧號啦。咁咧，一美國佬咧，四艘航空母艦咧，即係都中啦，中招啊！即係有人中招。咁嗰只羅斯福號喺關島咧，有500多官兵係中一招嘅。咁啊，即係佢變咗咧，係根本冇辦法係運作嘅，即係出海嘅。咁啊，即係大陸而家咁樣講就好串嘅。佢個艦隊咧，遼寧號同埋即係幾艘驅逐艦以及護衛艦咧，就由北邊咧南下，經過台灣東邊南下去南海嗰頭嘅。咁啊，即係佢哋話而家喺西太平洋，即係得我哋一艘航空母艦喐得啫，其餘都唔喐得啦。啲美軍聽到啊，一定興噶啦。咁啊，美國咧喺馬上咧就喺關島個機場嗰度咧。得了6架 B-52 型轟炸機，它不是起飛啊，它的跑道行行下啫 ，OK， 叫滑行。跟住後邊又得6架依、這個應該點講啊 ？RC-135 加油機喺度，即係話咧，我哋啊唔係淨係得航空母艦嘅，佢專登影咗啲相咧，就向外發表，即係好明顯啊嘛，俾解放軍聽啦。咁啊，我哋要講啊，講開國力嘅問題啦，係真係。現在中共就有兩艘航空母艦，一艘就遼寧號，一艘就山東號。山東號下水不是很久，重要呢是很多訓練才可以變成我們叫做 operational、okay? 一個航空母艦是戰鬥群來的，是不是隻船來的， 是。 但是呢，即是又講一下歷史， 講多少少先，跟住你就接我講的。那呢，即是這個世界呢，就要我們將個時空呢翻去咧，係應該點講？79年前，1941年嘅時候咧，咁啊，日本佬夠威啦。當時佢喺太平洋區咧，有10隻航空母艦，10隻大細加埋10隻，除咗珍珠港嗰6隻之外咧，仲有4隻未，即係唔係喺去珍珠港嘅。美國當時有幾多隻航空母艦咧？得3隻喺太平洋區。 佢有七隻，得三隻喺太平洋區， 其餘四隻就喺大西洋區嘅。咁日本佬就打贏呢場仗咧，而且當時日本佬已經控制咗所謂第一島鏈北邊，由朝鮮半島去到呢、這個沖繩以及沖繩去到台灣，去到都越南都係佢個勢力，第一島鏈係佢個勢力，佢仍然輸。OK， 咁啊講呢度，即係有航空母艦咧，就未必等於你打贏嘅。OK。咁啊，而且而家大陸啊係聊事鬥非嘅，咁啊佢法國即係其實唔係去對大陸好有敵意嘅西方國家咧，佢又同佢即係有啲外交上嘅風波。OK， 哈薩克斯坦比鄰中國嘅，本來應該馬住國家，咁原來當地有人咧就話，即係根據中國嘅網唔係網媒啊，中國嘅網民咧就話哈薩克斯坦嗰度咧就好多人願意咧係歸順中國，咁啊好敏感啦。OK， 第三你搞到落東南亞啦，泰國咧有一個叫做咩奶茶啊，嗰個叫做亞洲奶茶聯盟去出嚟啊。咁咧除咗美國同埋西歐國家之外咧，即係歐美國家之外，而家全世界喺度聊事鬥非，咪呢個？即係好似文革喎， 唔係，下下都用文革。 現代文革時候仲有一個周恩來，可以收拾殘局。OK， 呢個類比不對。OK， 文革唔係咁，文革 long story 好似嘅，唔 係。你見到個社會啲人發咗癲就叫文革嘅話，咁啊乜鬼嘢都似文革嘅。文革有一個好特定嘅時空，文革係一個文革，基本上係一個。如果即係用文化嘅角度去睇，就係中即係成個中國啊！我哋有呢個概念先咁講啦。其實呢個概念其實就係由係佢係 OK。你如果睇由帝制由封建主義走去現代咧，文革係成個過程入邊嘅一次出錯嚟，即係好似基因突變錯 Q 咗咁嘅。那是一個很特定時空的東西，不是下下見到中國的人都黐拉了線，罔顧現實，活在自己幻想就叫做文革的。這個類比我覺得其實是不 helpful 的，即是某程度上。 Okay. And then? 其實我剛才想講就是你剛才形容就是、哎、日本控制了島鏈、啊啊、有十架航空母艦、啊、OK。正如我剛才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工業化戰爭的過程的、 嗯、 日本當時都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嗯、但是跟美國比就真的差很遠、啊、控制島鏈就更加是浪費了、 嗯、 現在不再是封建時代農業社會以控制土地為戰爭目的嘛、 嗯 啊、你控制島來把什麼沒意思。咁你話去到而家後工業年代，如果仲用呢個思維去諗，我有兩架航空母艦，你有咩啊？ 嗯， 你都傻嘅。我先唔講我啲 B52，我三架我可以殺你幾百萬人，嗯、我可能係一個唔超過30人嘅操作，我殺你幾百萬人嘅，我可以， 係嘛？ 唔講呢啲打法。我殺你啲人有咩意思？令你個社會亂嘅啫嘛，嗰個係手段，唔係目的嚟啊嘛。而家要你社會亂嘅手段有好多，甚至乎好多人話今次都唔知道究竟隻病毒係一個意外定係一個刻意，即係有人試呢個病毒呢一場病毒，大家口頭就話我哋同病毒作戰。啊，咁啊，翻去今日主題啦，嚟緊其實唔係同病毒作戰。呢樣嘢一定變成國家安全，衛生一定係國家安全。咁、而因為呢一個綱領可以衍生到出嚟嘅唔同嘅新嘅現象、新嘅常態，包括一都唔係淨係公共衛生添啦，我包括我嗰個經濟產業鏈個供應鏈。我喺邊一度都係，當然你唔可以話所有嘢搬曬翻美國生產，係咪啊？咁但係如果例如我作為蘋果咁先講，咁我喺成個供應鏈我得10日存貨， 可能我他朝不要跟政府交代先，不要用这些这么封建这么社会主义式的想法，我就算我要跟股东交代，我想我都要，我作为管理层我都要想我在哪里设厂，在我的供应链怎样操作，我是要计算这些风险、是吧，一个地方的政治稳定程度，你的政治制度有多高透明度，有多高问责程度，我是要有一个有某个水平我才能够做到的、我才可以有信心去那里投资、好了，这个已经是变了，那你是不是那些资本主义的企业是要干涉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中国，不知道、问题就是你怎样去 reconcile 这件事呢，你怎樣 去處理這個問題呢？那你說、你這麼囂張，你就 去印度搞咯、不是這樣的意氣之爭，而事實上根本它都會 distributed、你說、印度沒有疫症，印度沒有什麼，有意外的事沒有人想的，那我就不要集中在一個地方咯、是吧，那這一件事對中國已經是一個影響，本來其實中國已經開始被人去緊，即是被人撤出緊的了，现在就再大件事，都不要紧了，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这个就回到第一节讲，其实你为什么要靠人家在你这里设厂生产卖些东西，你这么厉害，你就自己设计自己 design 自己开发，自己直接开一个新的 category、刚才讲 5G、不一定是手机的，可以是任何东西的，所有东西都可以 connected 的、那好了，你現在大陸這麼多間這些的公司，有沒有人想到一些東西出來做、無人車都是其中一種來的 Connected Car、那好了，你自己有沒有這種這樣的創新創造的能力，你是唯有靠抄，抄的時候你又不尊重知識產權、這些東西在過去兩三年的中美矛盾裡面經常重複的、今次會擺得上更在明顯地擺上台面，這件事是迫使你中共一是面對，你不肯面對的話呢，那你就正式就是認了你自己最害怕的事，就是你可能就真的去了那個中收入的那個陷阱位，你沒辦法再上、那你怎麼辦？那我想另外一件事就是、剛才說的不同企業對個即係佢哋設置呢個工業生產嘅基地嘅時候有啲要求，咁我諗甚至乎佢哋呢個會，我相信真係會變成企業管治，即係 ESG 嘅一部分嚟嘅。即係究竟我喺邊度設廠，我同當地政府的關係，當地政府係咪有足夠嘅透明度？如果佢冇透明度嘅話，我係咪要選擇撤離？我唔選擇撤離嘅話，我點樣去改變佢？我唔改變佢，因為呢個干涉別國內政啊嘛，咁我唯有走咯。咁呢個你中共點都講唔完嘅呢件事。我覺得唔係美國政府圍堵你，而係你自己選擇行一條咁樣封閉嘅路。呢個我相信係佢即係中國人必須要面對嘅現實。咁當然，如果中國人話你好叻咩？你好大不了咩？我哋就係唔要你哋，得冇問題，絕對冇問題。但係你要記住。你哋時時話改革開放啊，咩1978年到而家，哇！我哋翻咗幾多倍啊，諸如此類啊。首先你要記得，就係中間有一段好長嘅日子，邊個係破壞緊中國嘅經濟發展？係美國咩？唔係啊，你共產黨自己啊嘛。你只不過共產黨有一期就係、是，不如我哋唔好咁癲啦，好唔好啊？又好似好翻啲喎。咁但係你。好翻啲之後，你又發作，你個病又嚟啦，係嘛？其實啲人賴曬落習近平，唔係完全正確，其實係胡温開始，國進民退係胡温開始，中國模式係胡温開始嘅，和諧社會係胡温開始嘅，基本上係由2002年嗰一次交接，當然唔齊整，唔完全，去到2012交俾阿習嗰陣時咧，呢一個意識形態就好齊全啦。咁但係都係嗰句歷史唔係話好泾渭分明一集一集咁樣嘅，而係一個漸變嘅過程嚟嘅。 咁你話而家今次疫情係咪反映咗一啲事實？咁你見到㗎，我哋一開始坐低講，喺非洲率先排華， 係啊， 梗係啦！你呢個新嘅殖民主義，即係經濟殖民主義嘅重點係在於你同當地嘅武裝勢力，你同人哋嘅政府圍威喂。然之後分配不均，令到人民反抗嘛？呢個唔係就係殖民主義嘅問題咯。咁好啦，你對發展中國家有咁樣嘅關係，你對已發展國家人哋就話：喂，唔係喎，你我喺呢度開廠，一陣間你又隱瞞疫情，我唔知咩事，一陣間一封就兩年，我好賴嘢嘅喎。喺國際層面，你係隱瞞疫情啊嘛？係，你根本冇得講，你講唔通。你而家就話習近平幾時幾月幾日已經出咗個聲明， 係 指令，係命令嚇、叫啲幹部揸緊工作。喂，問題就係去到一月二十號，你同世衛都仲堅持冇人傳人喎。係， 而且幾日咧、有幾日完全係零增長喎。 你自己嗰啲 你自己呃自己噶， 即係呢個冇透明度啊嘛。咁你到而家你都仲係話有零增增案例。你要有人信先得噶，你即係佢哋太過，其實我好唔拜民族性啊嗰啲咁嘢，我反而覺得係制度決定咗啲人嘅行為思想。 嗯， 中國嘅問題就係佢哋太過集權。 嗯， 下邊咧你好自然就會出現一班擦鞋仔。 啱、嗯， 擦鞋仔咪估咯，喂老細， 啊， 你中意聽咩我講你聽。 嗯， 老細。我希望個疫情快啲過去。 嗯， 老細，疫情過去啦，即係咁樣發生嗰件事。屌、即係，其實香港打工仔冇理由唔明呢個情況嘅，即係嘛？ 佢哋係扮唔明啫，啲藍絲扮唔明啫。你出嚟即係成熟人士啊！阿李世民啊，成熟人士點會唔明白打工仔同埋老闆之間嘅關係啊？ 即係其實中共就係一間好鬼死大嘅機構，好大嘅企業，仲有壟斷嘅狀態。然之後一間咁大嘅壟斷機構，靠咩啊？就係靠惡可以繼續維持嘅。咁你肯係喺老闆身邊有一班擦鞋仔，嗰班擦鞋仔講嘅嗰啲謊言係去到一個地步，佢哋自己信咗，佢老闆信咗，信唔信唔緊要，最緊要唔好講嗰啲大家唔敢相信嘅事實。嗱， 你而家咧仲有一個大前提，即係呢種文化咧喺全世界多多少少都存在。OK， 中國特別嚴重啦。你話其他國家地區冇呢啲擦鞋文化咧，我估多多少少都有。 咁你睇 啦，問題個機制啦，個社會整個結構同埋憲法嘅結構啦。 你 中國係冇新聞自由去提醒政府，喂。That is not true。 都唔係就係嗰個自由，唔係自由同權利添啊！你睇美國鬧 Donald Trump 係好型嘅一件事嚟噶嘛？ 日日都喺度好惡毒咁攻擊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又鬧你，你又鬧佢。咁我哋啲藍絲就好中意話：你睇下美國幾亂，個總統係黐線嘅。 係 嚇，然之後啲 fake news 就個個都 fake news 嚟嘅。 係 問題就係、是，你睇下甚至乎佢哋好中意講：你睇下 New York 幾多鬧狗。我想跟他講就係、是，佢撈夠至少你知道，佢會出嚟講，爆曬粗，即係揾粗口鬧總統，總統揾粗口鬧翻你，呢、這個係你話可能你覺得唔係一個好理想嘅環境，但我話俾你知、當你有朝一日你真係好撚憎個政府嘅時候，你好想揾粗口鬧佢，而你唔可以揾粗口鬧佢嘅時候，你就知道呢一個其實都係幾可貴嘅自由嚟 嘅。即係嗱，講開一樣嘢啦，今日咧有一段新嘅新聞啦，霍士新聞咧就出咗，就話咧係呢個武漢肺炎係嚟自武漢實驗室嘅。OK， 好快咧就呢個海外親共華人馬上話呢個一定係 fake news， 冇所謂，你唔好講啦。 點解係 fake news？ 因為《紐約時報》都冇轉載，《華盛頓郵報》以及《華爾街日報》都冇轉載，呢、這個一定係 fake news。OK， 咁我啊又問下你，咦，《華爾街日報》就話喎，即係中共正在進行小型嘅核試。咁啊，唔見咧呢班人即係出嚟話《華爾街日報》講得啱啊，我哋應該驚啦。咁啊，即係撩美國佬啫，唔見咧，係咪先？啊，呢啲係好幼稚、 或者是扮幼稚、扮純真、扮細路，即係頭先我哋講嘅，有乜理由個幾廿歲人唔知咩打工仔文化同埋老闆嘅文化？ 其實佢哋個價值觀係咁啊，佢嘅價值觀就係你係中國人啊嘛。 啊，應該佢哋係搞錯，佢哋其實已經 中國人，你咪要撐中國咯。 啊， 你係中國人，你就要撐中國，即係佢哋係好單線嘅。 啊， 係中國人，梗係要撐中國，你點會撐美國？即係好似當兩隊波咁樣啊，係。你明明一路都係， 喂，佢哋有美國護照的，有加拿大護照的， 我要本護照嚟貪方便嘅啫。 你夠膽公開講？佢哋呢句説話夠膽公開講？ 佢哋時時都係咁講。佢哋咪就係因為人哋嘅國家係容許你，即係佢哋分唔出就係國家、政府同埋一個文化係可以係三件事。我可以鬧美國政府，但係我可以中意美國嘅文化。你可以係中意美國嘅政府，好唔中意美國嘅文化。你可以兩樣都好中意，係咪？ 嗯。 咁問題就係你喺中國大陸，你係冇得揀嘅，因為佢將所有嘢捆綁埋一齊。 嗯。 中國就係共產黨。 係。 佢哋一路灌輸呢個思想，就係中國就係共產黨，就係呢一種文化，你缺一不可嘅。 嗯。 所以變咗嗰啲人係。久而久之咧，即係唔好識分。你而家係鬧緊我啊，鬧緊我個政府啊，定鬧緊我呢班人啊？你見佢喺泰國，即係佢唔係去咗泰國啦，佢哋喺 Twitter 上邊同泰國網民罵戰， 叫做咧依個亞洲奶茶聯盟啊大戰。 咁佢哋鬧， 真係好笑， 鬧泰國政府，你嘅政府廢啊！然之後泰國網民話：係啊，我哋都係咁諗。有什麼問題啊？我們的政府廢，你覺得很奇怪嗎？我都覺得我們政府很廢。但是對於中國的網民來說，他們就是這樣啊，我不可以罵你，我罵你啦，你我沒有罵你，你都沒見過我，是不是？無名無姓一個帳號，罵你做什麼？罵你的國家，罵你的文化，你罵我的文化，你就罵咯，你不要來泰國啊，不要光顧我們的食物啊。問題就是調翻轉，人哋就話：你覺得泰國啲嘢食唔好食，不過我哋覺得中國啲嘢唔安全喎，大哥。一個係可量化衡量得到嘅現實，一個就係好主觀，中意唔中意嘅嘢，閣下自理啦。 係一個 choice 啊。Whereas those in China, they have no choice。 咁即係呢個變咗你睇到個文化差異，所以我覺得無論從文化上邊、經濟上邊、國際關係上邊。其實不是完全因為今次疫情，只不過是今次疫情將這個中共的一些劣根性、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暴露了出來，大家是要處理的。 嗱，咁嘅意思咧，即係我哋講長少少，唔使睇嘅一分鐘，本來一分鐘啫，我仲有嘢同想講，我仲想聽你講。我要問下你啦，跟住嘅嗱，今次係咪一次轉捩點咧？嗱。既然是工廠會遷出中國的，已經是 ongoing， 本身已經發生緊 ongoing， 加速啦，加速咗 貿易戰同埋呢個武漢肺炎 ，OK， 又如何都唔係踩中國武漢肺炎。Anyway， 會第一類加速啦，但係會唔會喺加速之餘，量變變成咗質變？ 我不嬲都覺得歷史個進程、歷史發展嘅方向。是一個很龐大的力量，很緩慢但是很大的力量，有人走得快一點，有人走得慢一點，有一些事會令到他走得快了，但方向上一直都是這樣。中共他面對的問題不是一時三刻的，有很多東西是以前積落，你不是一孩政策不會衍生一個這樣的文化、 這樣 的社會結構，你不是中共要控制所有經濟文化等等範疇，去確保一黨專政，你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國際關係，你不會有這樣的經濟結構，凡此種種是經過很多年的積累而成。你一場武漢肺炎，你可能令到那個問題更加明顯，甚至乎有人說不是啊，中國處理得幾好啊，冇疫症啊，嚇冇新案例啊，放長雙眼睇啦嚇，我唔敢講，但係我覺得今次係加速咗大家注意咗幾個問題，本來都已經有喺個心入邊嘅，而家可能真係要面對要處理。但係總體嚟講，我覺得 中國面對的問題就是一個，因為它這個這樣的經濟社會結構，它沒有可能發展到一個更高的層面，它hit到那個瓶頸位的時候，就會出現了分配問題，就是人民和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和那些尋租者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現在我們都未見到真正 的衝突，但矛盾最終都會演變成衝突。那如最終演變成衝突，究竟以什麼形式 會有多大規模不知道，但是有一個這個真的令到你的台有很大危機。我都 說什麼危機已經很多危機在這裡了 如果你縱觀過去兩千多年中國歷史，一向都是地方和地方的經濟和武裝力量和這個控制意識形態中央的一個角力，是吧？ 講個例子出來，講個例子出來， 遠不用講，120年前庚子權變，庚子權變其實導致了幾件事。在庚子權變發生的時候，有一個叫東南互保條約，不知道大家如果讀歷史時有講東南互保條約，簡單一點講，就是各個地方的漢人的那些地方兵是不肯勤王，不肯參與那場戰爭，不肯打鬼佬，甚至乎 不肯打八國聯軍， 跟那些外國的聯軍說，我們大家互相不打，這場戰爭不關 事，我們中立 庚子權變加這個東南互保條約，基本上已經宣告了清王室失去了絕對的影響力，無論是中央對地方或者是滿族對漢人，那個影響力已經是很明顯反映了flip 了好即我曾經都有想就是今次你不同地方這樣封完關，現在其實說開，但是你試試你告訴人是湖北人，你去北京結果你會遇到什麼待遇等等， 這就是歧視了，是吧？ 你會令到一些深層次一路以來我用一個中央集權強權高壓這樣去控制住的表面和諧出現了裂痕但是都是那句，就是在中央控制了意識形態和總的分配的一個實力，另外一個實力就是地方的經濟和他們那個武裝力量這兩班人其實是不容易和諧。還有早兩年不是習近平重新編制過解放軍的 變成五個軍區，變 成五個大戰區， 是戰區，是 其實從某個程度 在個組織上面你是容易了控制的，五個而已嘛，以前 我要管很多個不同的軍區，現在是五大戰區而已，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就是每個戰區擁有的實力擁有的那個資源是大很多的它跟中央那個力量的對比是相對地小了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possible 的 scenario 是啦，不說得太白自己意會 但是呢又這樣看，在即習近平呢仍然牢牢掌握軍權和這個特務系統的， 軍權靠什麼維繫？ 軍隊的 loyalty， 軍人不用開飯，軍人不用開飯，軍人沒有利益的，是吧？利益一中斷的話，你是真的老豆都沒有情況，你習近平都鬥過他老豆了，是 吧？ 沒這回事。 Let's wait and see. OK， 好了，講回除了中國之外，國際的形勢，你剛才講話有一股很大力量慢慢變，而在過程裏面還有很多我們未知的。 其實其他國家因為這麼傷，即有一樣東西也都講，就是會不會打仗在這麼傷的環境，當然你會將個仇恨矛頭指向外國，咁一指梗係指大陸㗎啦，你唔好指。 你點樣抵賴都冇用。 你點都指大陸㗎啦，問題就係要演變成為武裝衝突個距離好遠，我覺得。第二就係當你係冇錢嘅時候，你仲搞啲咁嘢咧，其實係有少少不可思議啊。係嘛？各個 國家 都係影， 唔係一個國家窮咁簡單，而係咁多個國家咧，而家咧其實都幾 exhausted。 但是經濟上的衝突是一定有的。我如果你問我，我時時都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已經發生了，不過它用一個你不是很認識的 模態出現緊。 啊，都好，我哋香港暫時都唔使。即係四兩四，皇軍統治時候四兩四，你仲可以去買包米翻嚟啊！呢、這個仍然係供應充足嘅。嗱，咁你認為 hot war 嘅機會唔大？ 武裝衝突唔大，但係衝突已經衝突緊啦。 Okay. 不過咧，我話俾你聽，大把人喺度唱嘅，即係你知啦，有啲古佬咧就唱衰個市，唱一唱，咁嗰日低，哇！大家都驚啦 ，OK。咁咪低咯，你咪趁低吸納咯。Well, you know more than I do。啊，你一定會知道比我更加多嘅。 賭錢嘅嘢我唔好識嘅。 不過即係講開咧，一樣嘢咧，我哋今日由排華開始講到呢個國際嘅形勢，再講到中國嘅即係而家喺歷史裏邊咧，係咪行翻從前嘅軌跡？係咪去翻120年前嘅庚子？庚子之亂啊，團匪之亂有各種不同啦。咁呢、這個親共人士認為咧，呢個係即係義和團係愛國嘅運動啦嚇、 啊。其實好快咁講，義和團最簡單嘅背景就係點解佢會對付基督徒啦？點解會對付啲教會咧？就係因為嗱，只要不嬲冇產權概念乜滯嘅啫，喺呢個社會入邊小農社會。咁有啲人信咗教之後咧。咁佢就決定將自己嘅家財，甚至乎佢哋嘅土地捐獻俾教會，尤其西山東一帶咁， 係因為好虔誠嘅基督徒， 因為呢個問題就令到啲鄉士嗰啲鄉士同當時嘅教會出現咗矛盾。 係 咁明明話捐俾教會嘅喎，但係啲鄉親父老話呢個係祠堂嘅做我哋宗族嘅地嚟啊嘛，佢話捐就捐嘅咩？係佢嘅咩？咁因為咁嘅矛盾，慢慢演變成為就係、是、又唔講道理喎，係嘛？即係原本你話打官司啊，咪大家可以辯論一下，唔係嘅，佢哋就好似嗰啲中國網民出到去公海，去到 Twitter 咁嚟嚟去去就係、是、我唔同你講啦，我就揼啦，係 嘛？ 即係你話最冇進步嘅地方，咪就係咁咯。講道理又唔 Q 識講喎，班冚家產。 嗯， 最憎呢樣嘢， 即係好不幸咧。其實咧，喺大陸長大嘅人，以及咧啲藍絲，以及海外嘅親共華人，佢哋讀歷史咧都唔係讀得多，咁甚至咧佢哋選擇性地 接受，佢哋好中意嘅 中共嗰一套嘅歷史觀。 時同我講。你知唔知咩叫八國聯軍啊？ 係啦，係啦。 你有幾多少時間聽我講先？我真係心諗，你係咪真係想同我講八國聯軍？ 嗱，你睇咧就係清史專家走咗個叫咩名啊？唐咩？有個唐字嘅。佢有一個系列啊，晚清系列。 啊，我知你講邊個。 啊，但係提醒先，嗰、那個佢有本書咧，佢有講過佢有本書係講呢個義和團嘅。個唐德光，係唐德光 ，OK， 唐德光 嘅書咧，你哋睇啦，咁啊，即係睇睇佢講義和團到底係點啦，絕對唔係你哋所理解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可能我都係調查都係有欠科學，但係印象之中咧，就係海外華人真係讀歷史咧係讀得係好少啊，同埋咧佢選擇係中意偏聽啊，選擇。他圍埋嗰個圈子都係啲咁嘅人，乜傳來傳去喺 WhatsApp 或者會 嗰啲歷史小故事啦，即係但係你甚至乎你話啲新儒家寫嘅錢穆寫歷史咧， 係我指海外親共華人啦，唔係所有華人啊， 甚至乎去到錢穆寫歷史啊，都係有一個好唔進步嘅嗰、那個嘅框架嘅， 係， 所以有陣時好可惜嘅就係、是。啊！我哋咩源遠流長啊，幾千年歷史啊，好 Q 多嘢講啊！但係一去到你真係睇佢哋對歷史嗰個視野係好狹隘， 係好狹隘， 好狹隘，好狹隘，嚟嚟去去係走唔開廿四史嗰個咁樣嘅 framework 啦。 係， 即係佢哋好似廿四史一個最壞嘅地方就咩？佢將歷史變咗一個片段，佢冇一個。宏觀嘅 大歷史觀 嘅一個觀念， 咁 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 嗱，譬如頭先阿李世民講咧，就話即係中國歷史咧，中國個朝代 OK， 中國的朝代或者政權崩潰咧，可能很多時咧係啊，係可能係同中央政府的意識形態以及地方勢力的利益的衝突係引起。其中咧就1900年呢、這個八國聯軍之役，咁之前咧就係、是、義和團之亂啦。我再講一次，是義和團之亂，之亂 ，OK， 即是拖慢中國進步的就是義和團。而家海外的華人咧，真係好多，因為中共咧嘅大，即係佢哋嘅宣傳咧，就攞住八國聯軍以及嗰、那個鴉片戰爭去同啲海外華人講。咁啲海外華人咧，即係可能即係部分鬼佬咧，恰過佢哋啦嚇，白眼過佢哋咧，條氣好唔順，咪信中共嗰套咯，而且係冇深入嘅了解。我指海外親共華人啫，唔係話所有嘅華人。 有一次你話想講下呢個 topic 嘅，我記得。 係啊，我哋將來揾日咧。 我呢排我都有人唔知點解又係提起呢件事。 即係李世民分分鐘係會成為一個 target 嘅啦。即係呢啲咧就係、是、數典忘中啦嚇，即係啲我哋應該用24史觀睇中國噶嘛。Anyway， 即係如果你喺大陸長大 ，OK， 你冇係出過去或者冇接觸過香港啊，或者海外嘅關於嘅歷史觀咧，都可以理解唔係原諒。你知啊，大陸咧行呢個漁民政策以及奴化教育噶啦嚇。咁但係喺大陸以外，包括港澳地區，甚至台灣或者海外，你信完全信曬大陸嗰套歷史觀咧？我即係話，我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咧，你都有啲問題。 即係我諗，再補充一句就係佢時時會覺得，你欣賞一件事，你要全盤接受佢所有嘢。 冇錯，我唔識得一分為二啊。 我覺得你真正嘅欣賞咧，係要懂得批判啊。即係你如果唔係一個好有批判性嘅角度去睇一樣嘢，你唔係一個好有批判性嘅角度睇中華文化、睇中國歷史。 嗯、 你亦都唔識得欣賞佢，即係你話中國歷史有冇值得欣賞嘅嘢啊？有地方、啊、 當然有啦，當然有啦， 有啊，佢有啲好特殊嘅嘢嘅。咁、但係你係咪代表唔可以批判佢發展到今日嚇、啊、有各種現象，亦都係來自呢啲即係根深蒂固嘅結構咧？因為冇話唔得噶嘛，係、嘛？ 當然係可以啦。 我覺得。即甚至乎我有陣時覺得，即係中共又好，即係佢哋嗰種管治下14億人有一種好奇怪嘅現象都好，我覺得都係一個社會一個成個社會歷史發展到今日嘅一個產物嚟嘅，即係佢哋係個結果嚟嘅。 嗯， 咁當然互為因果嘅，未來嘅中國未來嘅呢班人，咁係因為。他們又有之前的事，是一步一步地鋪演出來、一日他們不能夠面對一些很核心的問題，就是個國家是不是真的要是大一統的，是吧？就是這個 是很核心的問題的，就是是不是一定要是這麼集權專政的， 在大陸這件事是不可以討論， 兩樣都不能討論、 在海外或者港澳地區以及台灣， 而家好似開始都唔係好同，唔知啊，我都驚，所以我話我一講呢個問題，一危害到城寨嘅存亡，咁啊唔係幾好意思啊。 冇噶，咁樣講下有幾激啊？我哋個節目 唔係即係我甚至乎啲人話。你係咪主張港獨啊？唔係，我主張即係 討論下啫嘛。 係咪個即係？國家的概念應該是要再 micro 少少啊， 其實任何嘢都係可以討論的，討論都冇得討論，真係好慘啊！大佬， 我不嬲都支持一國一制，邊、一國同邊一制嘅啫。 嗱、各位咧就想睇下咧，就係、是、關於我頭先講話義和團嗰個問題啦，同埋喺大陸長大嘅人啦，你頭先講喺共產黨統治之下長大， 你講嗰啲海外華人、那個， 再加港澳地區嘅人士。再加埋海外華人，海外華人分成起碼兩大 group 啦。 海外華人好簡單嘅， 美加 group、美加澳 group 同埋東南亞 group 係唔同嘅， 可以咁講。 啊，東南亞 group 咧係有一個好強烈嘅種族因素喺背後。 OK？ 呢個係將來點啊？美加你好簡單，移民國嚟嘅啫，係咪先？佢全國咩顏色都有啦，點知你華人啊？ 其實唔係嘅，即係你話東南亞都係移民嘅。 不過 long time ago， 你講馬來西亞，我雖然馬來西亞見到有啲人，佢仲講緊印度話，佢仲會翻下鄉下翻印度。我話你喺呢度幾耐啊？五代。 係啊，啊即係。呢樣嘢咧，我哋將來仲可以討論嘅。但我就建議大家睇一篇文章喺《蘋果日報》嘅今日嘅，即係佢嗰個叫做論壇版啦嚇，《蘋果論壇版》有篇文章嘅何青年寫嘅，咁啊就係、是大陸嘅經濟學家而家喺美國噶啦，即、就、係、是、要逃亡去美國嘅。個標題叫《粉紅軍團：中共量產的義和團 2.0》。2.0 而家大陸點解做咁多義和團咧？咁啊，中共啲大規模咁去製造咧？咁啊，中共統治已經有70年時間嘅，啊70年時間嘅，咁仲係成日啊記住咧呢個八國聯軍同埋鴉片戰爭。啊，講開又講啊，上個你上次冇上嚟啊，原來鴉片戰爭咧，即係成日都講佢唔係一啲好大嘅戰役嚟嘅啫，鴉片戰爭 嚇好少 嘅，好少規模啊， 佢好細，佢好細規模嘅啫。 原來清軍直接在戰場喪生的陣亡是3000人左右，即係規模很小，你比起 你比起太平天国是冇得比嘅， 即係你死喺抗日戰爭都冇得比 嘅。你死喺太平天国的人數是多好多， 一説7000萬啦嚇。咁啊，太平天国係自己人殺自己人啦。Anyway， 八國聯軍死幾多咧？ 五個位數字計埋，係，仲要死好多係咩咧？嗰義和團殺嗰啲教徒啊！ 喺軍人方面，即係當義和團啲軍人，清軍加義和團係15000。 好少 嘅，好少。咁今日咧喺海外咧，即係白人國家，即係所謂從前嘅西方列強啦嚇，八國聯軍包括美國、英國啊，仲有啊，意大利真係有份嘅，八國聯軍有，意大利真係有份嘅啊！咁啊，死嘅人已經超過呢個數目啦。咁如果啲人即係話要仇恨八國聯軍，要數翻呢段嘢，真係好話唔好聽，我唔想比較，乜仇都報曬啦，唔好再鼓出呢個客 禮。你呢個 angle 幾有趣， 即係唔好再咁嘅，人哋已經雞毛鴨血啦，啲西方國家已經俾你搞到，你班小粉紅咪成日報仇，又話即係美國佬要撤出，我哋冇咗美國都得嘅 ，OK？我哋完全唔使要美國嘅，什麼投資諮詢機構啊，嚇都係盲人摸象。美國人想為日用品付出，比而家會比如果中美國撤出，美國人會為日用品付出嘅代價咧，係比而家高10几倍或者20倍嘅。撤離中國啊嘛，啊咁啊，一係你撤離中國，一係你就乖乖地呆住喺中國。咁啲小粉紅咧就喺啲大陸啲網上咁樣寫啦，喺 WeChat 咁寫啦。大家有興趣睇下啦，咁啊何青年咧就好了解，即係大陸嘅國情嘅，啊，即係佢喺大陸咧生活咗好耐，做咗好多研究啦。咁早幾年有本書，早3年前有本書叫《中國沛而不崩》。 嗯， 啊呢本書咧就係佢同埋另外一位人士咧，係我唔記得咗個名啦，係作嘅。咁啊 ，highly recommend 你睇下呢篇文章。咁啊 ，anyway 我哋都好多話題啊。好多嘢講啊，都啱嘴型嘅。咁我哋再組織啲話題。咁但係咧，要講講下個星期咧，又會唔會開節目咧？要睇下疫情嘅。 哦，係咁嘅。 嚇乜啫？我睇 見你久唔時係 啊。上個禮拜個疫情太勁啊。 喂，其實咧，我真係嗱，好坦白講，做呢個節目咧，坐喺度同你傾偈嘅係過癮啦。 我同你傾偈都好過癮。 但係即係有啲隔閡啊。 點隔閡咧？ 哇！呢個地方地鐵站都要行2个几次，可唔可以 zoom 入嚟嗰啲啊？ 我哋任何嘢咧都會開發嘅，任何可以最有利我哋嘅節目嘅嘢都會開發嘅。但係我而家答覆唔到你，我都要研究一下呢個科技嘅問題。 我哋有精湛嘅團隊，佢哋搞得掂㗎啦。 但係面對面傾偈咧，又係有人氣嘅。我哋做咗咁多年，最理想都係面對面傾偈，但係你知道有時唔係咁理想啦，大佬。而家即係有咁嘅疫情， 而家個個都 Zoom 咯，而家個個都 Zoom 咯，諗諗佢啊 嘛。啊，仲有一個話題咧，就係想問，不過冇時間講啦，就係到底會唔會咧？就係而家咧，好全世界有不少地方啊，咁就話要告中國索償 梗係算吧啦，冇可能啊呢啲。 啊，呢啲咧就仲可以討論嘅。 算吧啦。 同埋咧呢個譚德塞咧，即係美國斷咗世衛嗰條財路咧，嗰條水路咧，會有啲咩影響咧？啊， 都唔係淨係斷佢。 最後呢條問埋啦，然後即係翻屋企啦。 好快，唔係淨係斷佢水路，係完全。其實大家唔好當世衛係一個常設嘅。必然存在的機構、大家記住，即 係佢唔係安理會， 係啦。世衛其實咧更加似一個好有地位的智庫咁解嘅啫。佢真係一個好 well funded、好有地位的 think tank 咁樣嘅啫。佢個運作嘅模式係咁。咁你 佢都有，佢係有 operation 嘅喺全世界。 唔係咁 think tank 都有，唔係。即係個重點就係其實佢唔係有咩法定權力，即係話例世衛可以訂立啲國際條約，即係唔係嗰啲咁樣嘅機構啊。所以世衛某程度上係佢都係 advisory 嚟嘅啫嘛，俾意見嘅啫嘛。你啲意見費我咪唔聽你咯，係嘛？所以點解佢會個分定是有是冇？咁你啲嘢唔準，我唔中意聽或者聽唔啱。你中意你可以攞曬大陸分定噶，係咪？但係你冇咗個 legitimacy 啊嘛。 係。 而家唔係佢唔係驚冇錢，老實講要錢嘅，講幾多錢啫？3億美金算罷啦。私人世衛可以接受私人捐獻嘅。 啊，標記手捐好多。 我基本上一眯埋眼，我叫馬化騰、馬雲兩條友幫我搞掂佢。係嘛？美國政府唔俾，我哋俾。我老子有的是錢，搞掂噶啦。問題就係唔係你有冇錢啊嘛，係有冇人聽你支笛啊嘛。你作為一個advisory body， 如果大家話，你呢、這個 advisory body， 你老幾啊？我做咩要聽你啊？我自己有 CDC。如果越嚟越多咁嘅國家，英國話我不如都係靠你 CDC 啦，係嘛？歐洲又話我哋自己有國家嘅公共衛生體系，我哋有自己嘅研究。不過我要揀一個合作對象，我不如同 CDC 合作啦。你變相世衛害 Q 咗中國呢單嘢，係嘛 ？CDC 話我中意派兩條友過台灣研究一下佢哋嘅防疫工作得唔得？得，我再表揚一下你都仲得， 係 係嘛？我開個 seminar 擺埋你台灣嘅衛生局嗰啲人上去講得唔得？得，咁你咪完全 defeat 曬嗰陣時話，不如我哋中國控制咗呢樣嘢，然之後慢慢 marginalize 台灣。其實。這個就是以前你 bully 開，大家就視而不見，隻眼開隻眼閉。好了，你 bully 完人，你就以為世界 就此就停了下來。 Sorry， 原來不是、 其實呢中共很多舉措都是魯莽的，魯莽 是 有點解點講啊？ 咪就 頭先 講 啲 擦鞋，唔係啊，擦鞋仔，擦鞋仔互相吹捧。拍馬屁拍到一個地步，自己信 Q 埋啊嘛， 咁啊， 得噶啦，我哋可以搞掂台灣噶啦。你信唔信啊？冇人同佢玩，佢遲早佢就翻嚟。殊不知你搞搞下，然之後台灣咁好咯，咁我哋就以呢個狀態繼續運作落去啦。又得喎，啊，即係咁。 為咗趕絕台灣咧，係做咗好多我認為係 stupid move。Very stupid move， 包括咧香港電台嗰單嘢，嗰、那個女記者問呢個世衛嘅副總幹事，你會唔會 consider 台灣嗰個 membership 咧？其實係一條好 standard 嘅問題，好基本嘅問題，冇任何 ethic， 冇任何唔尊重咩制度，任何一個記者，你俾任何一個人落去。他應該問這個問題，他不問他老闆應該罵他，觀眾應該說他不夠 professional。 那你現在搞到大頭髮出來了，那個世衛副總幹事可以有很多方法嘛。 You are a highly paid staff, OK? How do you have to bring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OK? No problem, 這些這問題都不懂答，怎麼做世衛副總幹事啊？冇 media training 俾你答㗎，咁嘅問題都答唔到啊！ 係呢、這個我都 你 expect the question 啦。啊，點解冇人會 prep 定嘅咧？咁但係其實佢嗰下嘅態度就係、是，我都係打工仔嚟嘅 ，sorry， 唔識答。 你嗰啲 IO 啊，梗有 advice， 你點答咧？你一俾記者問你問題，你就 expose， 你 expect all kinds questions。 唔係咁，其實即係 你阿林鄭嗰啲啊。 星期二朝頭早行出嚟啊，行政會議之前，佢啲 V 佢啲 IO 全部教曬佢點答噶啦嘛。啊， 林鄭唔聽，但世衞嗰單嘢好簡單嘅，咩冇唔係話好簡單。世衞嗰單嘢反映咗一件事，就係真係佢哋係好忌中國，係啊，好忌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忌中共。 係。 咁呢、這個已經係不爭嘅事實，大家一睇到就係、是、哇，屌咁 Q 肉酸嘅咁咯， 真 係 肉酸咯！依條問題咧答唔到，哇，大佬你仲渣過呢個劉曉明咯？劉曉明上 BBC Hard Talk， 人哋問到好尖鋭，佢都答到㗎。 唔係，即係如果你咁講嘅話，咪就係、是、反映咗就係嗰條友佢又冇一條 line 去攞嗰條 line to take。係 啱啱冇條 line to take。 我要條 line to take。喂，如果人哋咁問我點答啊？咁我攞去俾邊個去 approve 嗰條 line to take 先得㗎？ 係， 係嘛？咁冇人 approve 嗰條 line to take， 即係冇呢條 line to take， 唔識答咯。就係、是、咁簡單，好打工仔係咁啦。 喂，大佬，即係話世衞裏邊其實係混亂咯。佢答唔到呢條問題，其實有混亂。應該 brief 曬你班有任何人接受訪問我哋你所講 line to take 啦。 唔係問題就係、 是、你預咗㗎啦。 你唔係啊？重點就係個 press officer， 我寫咗一條 line to take 話，我呢個唔係我哋嘅，係成員國決定嘅。 嗯，咁咪得咯？ 理論上就係咁嘅，問題就係、是、啊，不過呢個講法唔知係咪要攞去俾啲成員國去嚇 vet 下先咧？ 啊，咁啊慘咯！ 即係你就係冇人去 approve 嗰條 line to take 啊？係啊， 咁啊， 陳逢富嗰陣時可能佢自己有條 direct line 打翻去 啊，揾阿老江， 咁攞翻條 direct line 翻嚟嘛，但係而家可能其實佢哋兩個都冇嘅，咁死啦！ 真係慘啦，咁樣嗰個記者問嗰條問題係絕冇問題，佢應該咁做。OK， 所有問題出自個世衞副總幹事係冇料啊，或者佢內部混亂先答唔到嘅啫。好啦，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再講多次啦。我哋轉數快嘅 number 改咗係6809941，6809941係七個字嘅。另外亦都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係支持我哋。咁仲有一個方法，其實支持我哋除咗喺而家 YouTube 嗰度捐錢啊，或者轉數快或者 Patreon 之外咧，我哋嘅地址啊，你睇下啦。我哋亦都可以寄支票嚟支持我哋城寨嘅 ，OK？ 咁啊。支票抬頭寫咩咧？我哋嘅地址係乜嘢咧？我哋都係喺個畫面裏邊係 show 出嚟啦，好冇 show 先，係啦。咁啊，你睇下呢啲啊，咁啊，我哋嘅存在係要靠你。記得 CLS comments like and share 係嘛？阿李世民， 好似係啊，我唔知啊。 任何嘢令到可以我哋嘅節目改進，我哋都會聽嘅。OK。多謝各位，咁啊，下個星期如果情況係好嘅，睇下點先啦嚇。OK， 而家呢個時候啊，冇得保證嘅。拜拜。 拜拜。